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0月1日星期五，农历8月25。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华诞。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天安门广场6:11举行升国旗仪式，新闻广播记者发回现场连线报道。 节日期间，高速公路出京进京潮汐特点明显，今天早上6点到下午1点出京拥堵。 本市公园风景区推出40项文化活动。 超长汛期结束，北京国庆期间迎来降雨降温。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将在6:11举行升国旗仪式。新闻广播记者彭岩正在现场采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彭岩。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长安街南的广场。 彭岩，现在信号不是很好。 我们稍后将继续尝试连线彭岩，再来关注国庆方面的其他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前出京后进京潮汐特点明显。 预计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通往郊区和周边省市的主要高速公路，今天开始到3号上午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点，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多条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明显上升。 其中出京易拥堵的点段包括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沙河大桥、昌平西关、居庸关、野生动物园出口、京城高速望河桥、来广营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长阳路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等。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彭岩。你好，彭岩。 你好，主持人。 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长安街的南侧。 好，信号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理想哈，我们稍后再进行连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铁路方面的情况。为期11天的国庆黄金周服务保障全面启动，北京6大火车站开行列车718对，预计到发旅客954.9万人次，日均86万人次。今天预计到发旅客106.3万人次。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当前本市6大火车站进行环境采样，结果都是阴性。各站区强化防护引导，不间断巡视，提醒旅客戴口罩、不聚集，确保人员间隔。 国庆假期，北京全市公园风景区推出了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首都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节日期间，11家市属公园花团锦簇，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公园共布置国庆花坛21处，近1900平方米，布置各色花卉65.8万多株。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介绍，天坛公园进行了大量的环境布置， 用花量达到了10万余盆，在祈年殿景区设置了300余米的花带，还有花堆。 国庆假期正值北京植物园举办第29届市花展，植物园宣传科长陈宇介绍，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把植物园装扮成了花的海洋。 菊花的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的西侧，在月季园内，1000余个品种的5万余株月季正在盛放。 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说， 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文化宣传活动，游客也可以参与到延续整个假期期间的祝福我的国主题的宣传活动。 七天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也将举办国庆游园会。游乐园副总经理耿瑞海介绍，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呢北京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歌唱祖国巡游表演以及大型主题灯光秀活动。 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推出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多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彭强提示大家， 除了一些热门的景点外，东城的龙潭公园、朝阳的奥森团结湖、朝阳公园、海淀的香山植物园等也都是游客容易聚集的地方，呼吁市民游客错峰游园，文明游园。 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信号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将在7:25北京新闻节目当中继续与彭岩进行联系，请他介绍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情况。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动物园、天坛、陶然亭、玉渊潭等市属公园还在国庆期间上线了一批 5G 智慧应用，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 北京环球度假区十一假期期间的门票目前已经售罄，10月8号、9号的门票显示库存紧张。 新闻广播提示，请广大市民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出差，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 倡导文明健康旅游，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好垃圾分类。市民游客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中国疾控中心昨天也发布国庆节旅行健康提示，乘坐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时要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卫生，并妥善保存票据，以便行程查询。 天气方面，绵绵秋雨会在国庆假期中上演连续剧，同时气温遭遇断崖式下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西部、北部有小雨，夜间转为全市性小雨天气。2号、3号天气多云转阴，4号至6号再次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日安排。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假日期间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其中1至3号气温和前期大致相近，日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4号开始，全市气温整体骤降6到8摄氏度。一直到7号，日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秋凉中更有了几分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长达122天的超长汛期昨天结束，全市恢复日常应急值班。据北京市防汛办介绍，6月1号到9月30号，全市共出现降雨79场，全市累计降雨量为近60年以来最多。 市防汛办提醒，预计节日期间本市多降雨天气，请市民朋友们关注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假期出行，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避免低洼地带泊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3号到5号，网上国网 APP 还推出北京地区低压居民用户消费100元返5元电费优惠券的活动。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要注意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如果长时间外出，请关闭家中的电源。 十一期间，东城城管执法局以政治核心区、公园旅游景区、繁华商业特色街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群众性大型集会场所等人流密集地区为保障重点，确保节日期间环境秩序良好。 昨天是我国第8个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组织各界群众近千人进行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捐躯。设立国家纪念日，既是为了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也是为了学习传承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宝贵精神。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2022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间是从今天起到12月30号。为方便参保人员缴费，今年的缴费在以往银行批量扣款、柜台缴费等方式之外，新增北京银行 APP 查询缴费方式等。 十月起，银行缴费时间调整为每月5到20号期间工作日下午3点前，银行批量扣款日为每月15号。2022年个人缴费标准与去年标准相同，仍是学生儿童每人每年325元，劳动年龄内居民580元，城乡老年人340元。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抗美援朝主题电影《长津湖》昨天上映，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16分，首日总票房突破2亿元，领跑国庆档。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通知，通知明确，演出活动不得使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失德演员，要求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 此外，从事未成年人演出经济活动的公司、工作室，应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严禁以招募演艺练习生等名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首批对阿富汗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日前顺利运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主要包括毛毯、羽绒服等越冬物资。接下来，中方还将继续完成粮食等物资的准备工作。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12年大选期间非法使用竞选资金的罪名成立，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他可以居家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服刑。萨科齐代理律师表示将提起上诉。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聚焦，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北京青年报社论，让青春与祖国一起相约未来。 北京日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带火周边，商户争抢电源，备战11长假。 央视网报道，疫情防控不力，哈尔滨又有多名干部被问责。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2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25分播出。今天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早晨8点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国庆假期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 以匠心诠释工匠精神，以细节铸就航天品质。他们是航天产品的生产者，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作生命。那么，航天产品如何保证十全十美？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中国航天幕后英雄。 国庆节到来，游乐场成了孩子和家长的最爱。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游乐场所中的伤害事件也时有发生。谁来承担赔偿责任？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3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开幕，探访环球影城，新时代国家重要典礼活动设计展开幕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首月仅1元免费送保障等保险广告语常常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对此，北京银保监局发出提示，免费保障有套路。 其实首月1元不等于月月1元，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将首月应交的其余保费均摊到剩余的保费当中。而免费送保障通常呢是以免费为噱头，实则诱导消费者购买收费的保险产品。 再有是手机抽奖有圈套，页面通过多次跳转，最后出现收费的保险产品购买界面，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购买了保险产品。

各种偷盗和民事纠纷频发，管理起来十分困难。刘杰来了之后，陆续安装了监控设施，破获了近50起案件，解决了居民们的安全问题。 刚才你看我这屋里有92个监控，覆盖了我们整个辖区。 嗯， 只要是居民通行走的人多的地儿，基本上我们都安了。就是这些偷东西的人，自己小偷到我们社区来都说，这社区监控太多，基本没有死角，咱们绕着走。 居民说他不光有大智慧，还身手矫健。 他不管什么天儿，好天儿坏天儿，下雨他敢上房伐树、接电、电工也干，木工也干，水暖工，他整一全活。哎，你随叫随到，没有怨言。给我们家修过2次下水，现在准备让他修第3次了。 都说技多不压身，在进社区之前的工作经历给了刘杰更多的底气，也让他在给居民们服务的时候得心应手。 我原来在工厂的时候，因为在技术科、在设备科待，原来就是学电的。你要想跟居民拉近距离，你就得多掌握技能。你只有服务到位，你才能让居民信你。你说要让你干点什么你都不会，那你干什么？你就会叨了我们，是吧？ 除了头脑好、身手好，刘杰让大家伙称赞的还有一点，脾气好。 这个失独家庭，但是面对他们做工作的时候特别难。我们书记给这些失独家庭的人做工作，特别耐心，把他做得特别圆满。他就是他们的儿女一样。 月月给换煤气， 对， 没有了。你给煤气站打个电话，10块钱人给你送回来，他都不用，我就得用这书记。 社区居民不管谁有事儿，不管什么时间，随时都可以找刘杰。而他的好脾气，也是在给居民们办事儿的过程中磨出来的。 你像2019年，我们整治同心里胡同，我拆了40多间煤棚嘛，就是外边4大乱箭的。那居民一开始肯定不容易，我们就得一点一点，通过他们亲戚朋友，反正你得找，慢慢，就是把工作做通。反正我们用了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给它拆了。 在居民们心中随和好说话的刘杰，在同事眼里却是个严厉细致的人。 他是不允许你坐在办公室里的，每天都要下去转，你得发现问题，然后居民的事儿不能等着居民说来找你，我们要主动去发现，然后再给人家解决。 从来到东南街的第一天起，刘杰就开启了每天转社区的工作方式，一看到问题就马上解决。 黑的地方，居民平常出来感觉到不方便，这些地方我们基本上把太阳路灯都给补齐了。路呢修了5年路，然后整个这些路基本上现在都被硬化了，然后再有几个护坡70年没变，后来通过我们这个环境整治把那护坡都给它整理了。 另外在同事们眼里，他似乎还有使不完的精力，既能照顾好家庭也能干好工作。 他每周六定期会回老人那边，挺孝顺的。 他 家长一个电话就赶紧帮着办。 但是前期好像他母亲住院这些事都没让我们私底下知道。 刘杰说他之所以能把社区工作干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也全靠家人对自己的支持。 我爱人对我的工作相对来说支持，比如说一有雨或者是这儿有事儿，晚上不论几点抬头就得走。我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我没孩子，所以呢相对来说我的时间会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说你投入到哪儿也是投入，是吧？这工作你说挣得不多，但是给居民帮点小忙，干点小事儿，这给两句好话我们还真禁不住，是吧？ 刘杰深知社区工作就是互相依靠，互相成就，因此他做群众工作的秘诀就是不摆架子，多说多聊。 其实你看我这屋基本上那门老开着，谁都能随便进。原来我内向得很，基本上不跟人聊天，而且原来我说话还结巴。来社区真是给我们磨的，我每天我算了，我每天可能我不低于2万句。 12年来，管安全、抓卫生、搞建设，一件件小事儿成就了社区工作者的口碑，也汇聚了东南街居民的心。刘杰说，支撑他坚持前行的就是当初入职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了。我说我用我的所学所能服务好我的每一个居民，我就跟社区干部都一直在灌输，就是我们要对得起居民给我们的每一张选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9月9号曾经报道，海淀区四季青镇雁西台小区旁的高尔夫球场上有一家婚庆公司，几年来举办的各类婚庆活动给小区带来了噪音和环境污染，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当时业主们反映说，